契弟嘅。 好，翻嚟呢个案霸法律点评啦。咁啊，案霸你又揾到位入啦吓，因为今日都系一间大单嘢发生啦，系嘛？咁啊，呢个政治献金事件啦。咁从呢个政治献金事件啊，想讲有个法例嘅就叫政党法，因为咧规管啲政党点样收受政治献金嘅吓。 十年前咧，曾经立法会系整过几次讨论啊，即系出过文件啊咁噶啦。十年前即系零四年，仲有零三零四年咧，讨论一番之后咧，就发觉又都系唔好住，发展下先啊咁样。即系其实就得个讲字，大家都系得个讲字。 嗯。 咁啊，政党法咧，台湾咧都系噏咗好耐嘅，原来整咗个草案添，就未正式通过。 系。 咁而家台湾啲政党，国民党都系民间团体嚟嘅咋。啊，咁香港系民间团体嚟咋，所以早嗰阵咧个好笑嘅事咧就系阿黄金平咧，咪马英九想赶佢走嘅，赶唔到嘅，因为佢即系原来佢只系一个民间团体嚟嘅，冇法律根据，冇政党法， 咁就冇一个法庭，即系一个法定团体咯，最多系 系冇计嘅，赶佢唔走嘅， 一系牟利，一系非牟利咯，就咁界定啦。 嗱、啊，香港嗰啲系点嘅咧？ 公司咯， 系有限公司， 系咯。 有限公司就非牟利团体， 系咯两只 咁咧，即系用呢个架构啦，即系等于个 NGO 啊，冇咩嗱，接受捐款咧， 咪或者 一般嚟讲都系冇问题嘅， 注册嘅社团咯都得嘅， 注册社团啦，佢应该系非牟利嘅，因为你唔通啲会员分咗啲钱嘅咩？即系个结构一定系非牟利嘅，即系冇人可以代落袋嘅。除咗你要打工嗰啲啦吓，或者董事有津贴啊咁啊，即系办啲账要清楚啊，有 account 睇啊，有 audit 啊，同埋要公开俾会员睇噶嘛，所有董事都睇得噶嘛， 啊， 董事睇得，shareholder 睇得噶，根据公司法例系睇得嘅，咁你有权去查账嘅， 啊， 咁啊，所以咧，嗱争好远咯，所以如果你话喂我有人捐钱，你要留意呢班契弟啊。今日讲嗰啲嘢系误导一般人嘅， 点误导法咧？ 喂，我哋冇 condition 嘅捐钱，我哋系唔理嘅，咁样好似系好干净咁啊！如果捐个党咧，捐个党咧冇法律规，但系亦都冇太大嘅问题嘅，因为比如咁，突然间主要民主党走咗1000万入嚟啦，黎智英俾嘅咁样，就算知道好，唔知道嗱，我整咗个 account 嗰度，有人捐咗1000万，我唔需要查噶。你捐咗我就用啦 ，unconditional 嘅情况，我冇话要同你做嘢，系咪？喂，嗰阵我搞个烂鬼网台啊，都开咗个current account 噶，系欢迎捐钱噶。如果人都冇 ，so far 冇啊，如果人突然间抌咗几皮嘢入嚟咁啊，可能佢真系好欣赏我咧，系嘛？ 唔系，我曾经谂过噶，即系大家捐钱嘅，咁但系我发觉我哋个台冇乜道德高地，唔似其他台咁样样，成日攞住啲道德高地，所以都系都系唔好捐啦，都系。 唉，老噶呢个世界，即系 by conscience 你讲到自己好伟大咧，自然有人俾钱你噶啦。不过唔好做呢个衰嘢。 我唔觉得自己伟大啫嘛，我都系讲自己中意讲嘅嘢。 讲真啊， 系啊， 黄毓民咪日日话自己伟大咯，结果都呃到食啦。 系， 唉，咁咧。嗱，你只要自称伟大咧，咁有人捐啊，好啦，咁呢个都唔紧要，因为你系党啊嘛，你唔系你系个社团嚟啊嘛，你有晒规矩噶嘛。嗱，根据公司法咧，你唔可以即系任何董事，即系 director 啦，即系你 hold 住个即系佢好似个 committee 咁啊，董事会啦嗰啲 hold 权嘅，唔可以袋咗落袋噶嘛。 嗯， 袋咗落袋系报得警噶嘛，任何会员都报得警嘅，系咪？系诈骗嚟噶嘛，系盗窃公司嘅嘢啊嘛。所以公司同人系分开咗噶嘛，咁所以你话个党就算系唔清楚，我收民主基金、美国民主基金捐钱又如何咧？唔得噶吓，你知啊，因为根据23条系唔得嘅，唔可以同外国接受外国政党捐钱，唔可以接受外国嘅捐助，唔可以接受同外国嘅政治团体有联系嘅。不过而家咪立3条未立法咁解嘅啫，系咁都系唔啱噶，冇啦，都唔理你啦。我而家揾啲民间团体捐俾你，美国啲富豪啦吓，啲咩基金啦咁。咁你可以大条道理嘅，共产党捐钱俾民建联，我咪捐又收咯咁啊，都算你通，我都算你通，因为捐俾个党咧系冇问题嘅，因为咧最少你知捐俾个党咧就系用翻喺民主或者你搞政治系有数睇嘅， 呢个组织嘅目的啦 吓。你比如你请职员请多两个，好蛇斋饼粽益下啲街坊，做多两次，咁冇罪噶呢啲系咪？即系呢啲咁嘅收钱用咗有多用多。少钱用少咁 ，OK 嘅喎呢啲，系请职员咁冇唔啱啊，职员打工啫系嘛，但系而家你交俾个 咁大件事啦。呢度100%咧，其實佢哋同個政黨本身喺就係、是、公司法例有利益衝突咧，佢要 declare 嘅。你而家係董事啊，你知啦，你喺董事會裏面你有利益衝突係 declare 嘅，否則咧，否則我又俾個黨告，咁個黨係唔會告佢啦。有啲黨就真係有問題啦。嗱，你睇下呢個捐獻咧， 唔係咁啊，佢個人捐個人得唔得咧？有問題咧？ 個人捐個人， 我個人 有冇利益衝突咧？有冇利益衝突？同你個工作有冇利益衝突？同你個政黨身份咧？同你個政治身份有冇衝突？有咪全部都應該公開啦，要申報啊！立法會要你要求你申報，係咪？你個黨都應該要求你申報啊，係咪？係有咁嘅要求噶噃，公司法要求你申報啊 ，conflict of interest, frank and full disclosure 係咪 ？frank and full 係你自己責任添。你冇話有冇人問過啊？啊，冇人問過我，我哋冇會討論過，唔可以咁講。 3000蚊留下就唔使報嘅， 都應該報，唔係都應該話俾人聽嘅。 唔係你要向 你有個機制， 係 有個機制，你公開曬佢，尤其是你政黨，你係 whiter than right 噶嘛。好啦，咁我而家睇到呢個捐款分佈圖，黎展捐款分佈咧，咁係幾張報紙嘅夾埋嘅，網上有個表嘅。咁恐怕大家應該留起佢啦。 唔係老作㗎，定係有根有據㗎？ 你睇新聞你知，即 係 冇人敢係假嘅。嗱，包括呢人問到啊劉慧卿正就唔 comment， 問到陳方新，我哋不 comment， 不 comment 喎，兩個人都不 comment， 不 comment 喎，我莫名其妙，佢冇否認到冇呢件事啊，佢係唔 comment 啫。啊，梁國雄講得仲得意啊，最好就捐俾個黨啦咁樣。咁係咪佢收咗俾翻個黨咧？佢只係代收咧？嗱，有兩個人咧就係咁講嘅，梁家傑同鄭耀祥，因為當時個普選聯未曾正式攞到account，未正式設立，所以咧佢哋代收嘅啫，嗰啲錢係俾咗普選聯嘅。咁 OK 啦，朱耀明可能都係佔中嘅喎，啲錢係40万就俾咗佔中嘅。 咁我有條數清清楚楚咪得咯？ 係，咁嗱呢啲牧師我就信佢啊。嗱，陳日歸我都信佢喎，600万雖然大啊，但係因為嗰啲可能係俾大陸啲地下教會喎。咁你知啦，主教佢係冇需要使錢噶嘛，做主教。咁可能有啲下邊跟佢揾食嗰啲僆咁，佢濕多少佢啦。咁呢啲都係 主教本身都好多啦。 係。咁啊，係啊，佢都好多錢啦。其實佢唔係欠佢錢嘅。所以陳日歸咧呢、這個咧，你發覺冇乜問題。好啦，其他啲人有冇問題咧？陳淑莊收咗50万，係咪分兩年嘅？毛孟靜收咗50万，哇！陶謹申真係收咗50万，咁呢啲佢哋要同個黨交代嘅，其實佢哋做嘅嘢究竟同個黨嘅利益有冇衝突啊？咁但係佢哋都係唯唯唯㗎啦，好明顯啊，唔會交代啦。好啦，算啦，陳方安生收咗350万，咁佢因為2020嗰個咁嘅幾嘢啊嘛，係嘛？咁啊～嗰嚿嘢未成立之前可能已经收緊㗎啦，因为两年嘅事而家讲緊係咁呢350万。咁呢个女人就我觉得佢啲咩小师奶就係咁㗎啦。即係佢嗰档嘢都唔使佢交唔交代佢，或者佢都冇咩作为嘅，佢档嘢係咪咁成日要坐飛機嘅，咁要去游說嘅，咁可能要使下钱呢，咁唔使咁多钱嘅，不过佢呢啲又唔关人鬼事啦。 成日人都要啊。 使唔到350万，咁佢当嘢有收成千蚊，收咗成千蚊捐款。 咪做地方请人都贵噶嘛，咁又要有派头，又要装修，系咪？ 佢嗰啲另外有账噶， 啊， 佢个系组织嚟噶嘛，佢系收咗1000万捐款噶，唔欠缺钱噶。不过呢嚿钱系啊咩俾佢，所以佢不 comment 就咁解，因为佢自己冇乜好 comment， 因为自己代咗，自己代咗嘛。黎晶俾咗嚿钱佢吓。咁啊，阿婆啊，有啲私己钱搣啦搣啊咁啦，自己唔知有咩用途啦。咁啊，呢个都我觉得关人鬼事啊，唉，正所谓好啦，有啲人嗰啲钱咧真系好有问题。嗱，民主发展网络呢个组织嚟噶，组织俾咗50万，咁可能佢要啲钱营运啫。咁啊，如果系组织嘅咧，我又觉得佢一定系会交代，即系佢自己里边会有会计睇到，系咪？民主党1000万分两次付款，每次500万，四个政党。咁呢四个系边四个咧？唔知啦。公民党系另外嘅，600万系咪？四个政党可能系唔知喎，系可能啊，基哥都有啲喎。 系民协咯，民系咯。 民协我话爆你听啦。我喺度嗰阵啊，我知佢收叶国华每个月10万，50万系租嚟嘅。 有冇根据啊？ 人头报户头啊，唔系当时亦都知，咁啊佢唔系个人代落袋啊嘛。 不过咧，啲职员知噶嘛。 但系呢个啲指控啊，你全部有根有据先得噶。 有根据，佢够胆咪告我诽谤啦。我讲得出边个指控佢添，系咪？佢呢个唔系咁，佢都唔系。阿切讲埋啦，佢问过我嘅。哎喂，嗰阵时咩啊？汇点啊，汇点咪同港同埋合并嘅，咁要话赞助佢个汇址啊，汇点咪唔使钱噶嘛？你知汇点咩人啦、啊？而家全部都非富则贵啦，系嘛？好啦。赞助佢个会址，咁嗰50,000吓，咁啊唔鬼赞助佢啦，真中商人，咁啊喂，不如俾咗文业啦，咁文业啊，我哋点解要咗佢咁耐呢段时间？咁啊后屘有冇要，我都唔系好肯定，但系有嗰段时间有啲职员话我听话，都有问题嚟个，要人多钱10,000嗰阵，咁系咪？咁啊算啦，因为佢系俾个组织啊，系咪？我啊觉得冇乜道德问题啊。咁有两个人咧就好有道德问题啦，工党离场人， 嗯。 佢立法会份粮呢佢冇话要拎俾个工党或者拎俾公民。公民有冇人工俾嘅我相信就唔使啦因为你做咗议员咁鬼高人工就唔俾佢啦。公民以前佢係打公民工。公民相对嚟讲 NGO 嘅有啲钱嘅係咪佢啲职员都合即係都唔刻薄嘅即係份粮啊我讲。相对其他 NGO 佢即係公运啊即係街工嗰啲佢人工高啲嘅问题咁啦。攞咗150,000两年里面。 啊、 你自己都有80,000人工啦，你咪成20皮一个月。阿、仁哥，喂，你对好多捐钱俾工党嘅人公唔公道啦？一公唔公道咧？唔系好多捐俾佢嗰啲仲唔系有钱人、啊，打工仔喎、啊，你做埋义工捐钱噶、啊。佢呢个工党一定好多呢啲人，公民工党都好多啲人，人哋唔知道，原来你自己收咗哇成20,000入息一个月。你是不是 富豪得滞呢即是人到中年、啊、都是有些贪心的啦但是你好啦你 应该人本身就是贪心的。 喂你砌嘢的时候你突然间又留住这样你知啦他们这班契弟呢那把口很犀利他总有些理由的乜差都讲得通的。那好啦这些人不做那些人不做啦那你吹他不涨是不是那原来你以为他有些意见是吗受到游说啫，喂，你收黎智英钱，黎智英是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 诶，分得好清楚 保护资本家，保护资本家，仲有黎智英100%是美国人的代理人，呢、這个唔好拗啦呢样嘢。如果话唔系咧，你系无知嘅啫。喺香港玩政治咁耐，黎智英嗰啲钱系边个嘅钱？佢自己俾你啊，你真系悭啲啦。都冇俾4,000,000出嚟咁用啦，系嘛？佢唔系几廿亿啊，几亿都唔会俾4,000,000你啦，系嘛？几亿身家嘅人都冇咁阔佬啦，所以呢个人嗰啲钱啊，你转个弯系边啲人咧？好啦，咁啊，社民联咧，黄国雄咧，托派社会主义，挂住折股嘅话，一件 T 恤20年，借人哋个形象上位，人哋系打游击，美洲最大嘅资本主义国家系边个啊？吓？吓、啊！你梁国雄，你系托派嚟噶？托派算啦，你已经啊夹马文啊，阿哥，你搞咩啊？我同佢曾经试过一次威啊，98年啊，唔系00年定98年啊，啊咁上下啦，即系美国入侵伊拉克啊，全世界都反战啊，欧洲几十万人上街反战、啊。嗰陣就啲人話：喂，香港你國際都會點解冇人反戰㗎？咁結果有人組織咗一次反戰，就300人到啦。我有去啦，施永青都有去啦。去美國領事館啦。咁當然唔少得嗰陣未做議員嘅長毛啦嚇。咁去，我發覺最近佢冇示威喎，入侵巴勒斯坦，血腥屠殺，好多人都好嬲。我就係等緊點解香港啲第四國際唔出嚟咧唔出嚟指下， 你冇個身份重疊噶嘛，忙邊有時間？ 不過佢以前有做呢啲嘢㗎，做咗議員都會做㗎。佢咁得閒呢輪係咪？個乜沙都做㗎嘛，乜叉都試下威㗎嘛，冇去。原來收咗美帝錢。 嗱、呢個冇直接邏輯關係啊！ 我話係，唉，我負責夠膽就告我誹謗，我絕對拉得上關係。喺政治理論上，喺政治嘅道德倫理上，呢樣係破產嘅， 真係 嘅。喺道德倫理上係破產嘅，仲有啊，你個黨啊！你啲人工一定低噶，社民联唔使讲噶，啲人读完大学入嚟做嘢唔方高人工噶，冇人怪佢噶，因为佢自己话我80,000蚊人工俾咗60,000出去啊，原来假噶，嗰头吓、啊， 即係舊年係冇八萬噶嘛，六萬嘅啫嘛，六萬幾嘅啫嘛。咁六萬幾咪啱啱好黎晶俾翻佢咯。咁你包裝到自己咁偉大，原來係假嘅，啊，假嘅，啊，原來好富裕嘅，啊，熊仔，啊，我真係點解要叫熊仔咧？因為喺理想嘅人，喺我嘅理想嘅回憶裏面咧，佢係叫熊仔嘅。而家肯定唔係嘅，一個理想嘅人，一個好奸、好契弟嘅人，冇證據嘅以前。而家啲人以為我點解成日針對佢啊？咪係咯，近佢就知佢嗰個人有啲咁嘅怪，啲咁嘅怪行為啊嘛。 咁一直以嚟，你嘅感覺都係成日針對佢嘅。 係，你可以話我私怨㗎。係啊，冇嗰啲有私怨嘅人咧，就唔會踢爆嗰啲人嗰啲行為咧，係咁呃人、咁呃食嘅。咁好啦，而家冇啦，私怨啦，你問佢啦，叫佢分翻俾翻個黨啦。係，老實實啦，佢即係。如果佢咁嘅身份，咁嘅社会地位，就算佢第日退咗休，啊，大家养起佢都唔系好多钱啫，搵份看更去做下，系咪？佢冇理由惊第日退休生活唔到噶，吓、啊，或者留起多少咧？一万蚊、五千蚊，供翻份保险咧？佢都十年啦，做咗议员十几年，仲系好几年做啊？唔应该因此而即系话，我要留翻啲养老啊咁样。 唔系不断革命论系唔需要有保险啊，或者退休噶嘛？ 啊，我唔识啊，你真系好嘢啦！呢样嘢，唉，革命啊嘛， 啊呢啲系资本主义嘅嘢。 喂，我点知道你会唔会争取唔系退休保障做咁做啊？突然间又停低啊？原来 嗱 ，declare 先啊！我本身系一个资本主义嘅信徒嚟噶。 啊！我都唔排除资本主义嘅好处嘅。 啊，有好多只噶资本主义，唔系香港呢一只噶，总之好多只噶啦吓。 系、哎，我都知啊，有啲系比较有温情好多嘅。 唔、 哎、 系，我哋可以 系 呢个诶 fair trade 都系算系噶啊，即系公平贸易噶嘛。 废边主义都唔系要赶走资本主义噶嘛， 系、哎、嘛？好多只噶，唔系得一只嘅。OK。 所以佢 变 废边主义，我都唔介意嘅。点不知你唔系咁啊嘛？啊，自古华拉。唔系叫你攞枪去打架， 唉，终于俾 你 有机会啊，堂堂正正咁抽佢一镬啦。 美帝啊，你奶都唔好奶美帝啊，系嘛？啊， 啊， 其他嗰啲啦，你比如啊陈淑庄啊嗰啲50万啦，涂谨申嗰啲50万啦，李柱铭都收咗30万喎。嗱，我觉得呢批人系点咧？呢啲咧就所谓名流参政，佢嘅心态系点咧？其实李柱铭。打一單官司唔止啦，30万系咪？小官司都唔止啦，佢亦都唔系冇錢。咁但系點解佢又要咧？因為走嚟飛去都要使錢噶，係咪？咁佢又覺得，喂，我呢啲梗係唔使我自己俾啊，最好啦，係咪？咁佢都唔係貪心啊，喺佢嚟講就唔貪心嘅，攞幾十萬一人濕濕碎嘅。不過佢係攞翻啲居馬費，呢啲咁嘅心態啦，陳淑莊啊，呢啲咁樣，唉、哎，我搞政治啊，我本來揾到好多錢嘅，邊個啊？梁家傑有冇份啊？梁家傑都有啊，唉、哎，梁家傑都收咗30万啦。咁呢啲啊，唔系佢就话系同阿郑宇石一齐就系俾真普联嘅，咁就算啦，信佢啦，系咪？ 咁 但系其他啲 民主书院嘅 啊，话 咁你要使下费啊？虽然冇乜搞咩 course， 唔知咩 course 嘅啊。呢啲咁佢教多啲英文都得噶，搵翻多份粮系咪？如果冇钱使嘅，唔使收呢啲嘅。不过呢啲就算啦，呢啲咁样贪小便宜。陈方生嗰啲肯定就系贪便宜嘅人，贪小便宜嘅。你退休阿婆，你使用咗几多钱啊？不呢啲算啦，呢啲就冇乜大罪恶。最大罪恶系工党理财人同社民连梁安，呢两个人我都识嘅，即系今日系觉得好可耻呢两个人。今日特别觉得佢可耻，理财人都可耻。 理财人我个人立场就不嬲都觉得感觉上唔系太好嘅。 啊，雇主反对最低工资嘅《苹果日报》嘅。人嘅钱，同埋你真系有冇同工党啲人交代？社民联有冇同社民联交代？有冇？而家你点样面对你啲同志？原来你又大仁大义办到，背后你就哇家肥屋润，人哋就拎埋啲综援金嚟啊，帮你做义工，出埋钱仲捐钱俾你，你两个点搞？点搞？系冇啦啊！睇到啦。即係呢個，唉、啊，好多人就轉移視線嘅，包括蕭若元啦。哇！呢、這個 铺天盖地嘅打压啦，乜乜乜啦， 打压你梗噶啦，你系预谂咗噶啦，基本上系佢。 屌，打压你梗噶啦，鬼叫你鬼叫你周身，即系十八条鞭子，条条都系契弟都唔恨噶，俾人一 逢亲呢啲咁嘅重大时刻，咁啲啊啲炸弹咁啊逐个爆出嚟噶啦，咁你打仗嘅时候就冇道德可言噶啦，系咪？ 嗱，今晚我哋 你威胁到佢嘅政权咯、啊。 我话你听，我就认住咧，听日仲有嘢爆。 唔系，一定有。 即系咧， 一波 吓，一波一波， 系 一波一波。 唔系，你今日嗰篇文都写得几好嘅。咁其实依家就我就唔系太中意吓，咁成日改图咁，其实有乜位咧？你成佢都系衰噶啦，你都讽刺佢都系衰噶啦。 听我哋个网台冇咯，系嘛？我哋嗰日做完个节目又改张图啊，甩我哋一句半句啊，系嘛？熊仔都整扑街啊，咁样整个。啊！吸引人去听啊，好无聊嘅啲新媒体啊，咁做新媒体就执咗佢算啦。咩富人媒体啊嗰啲啊，屌啦，升嗰啲咩？ 又唔系嘅，你又冇坏人嘅，你又边有问嘅？ 嗰啲咩乜什么邮报啊，啲 D 一百嗰啲垃圾刀啊，喂 ban 唔到嘅，你知唔知啊？啊，真系把几火，我想 ban 到 D 一百，竟然系 ban 唔到嘅。粉丝页系冇得 ban 嘅，原来真系抵死。 咁你 unlike 佢咪？ 我好唔中意收到睇到佢嗰啲改嗰啲改图，叫你 like。同意就 share， 咁點解我同意要 share 你咧？真係啊，所以真係好討厭，好討厭。不過就算啦，呢啲 同意都係冇深入了解嗰件事係咩嚟噶嘛。 係，即係佢都執得㗎啦，呢啲都係。 嗱，咁你又明白啦，咁做媒體梗係要吸引眼球啦，你又唔可以咁講嘅。咁普通人咧啊， 唔係吸引眼球都好多方法，你唔好人雲亦雲，人咁做你咁做，開頭做嗰個就天才，係咪？后面嗰啲就系懒惰，学人好似好有用咁，其实越整就越冇用。因为你改张图就等于你起一个题目咁，你系好起得精彩，你先有意思。啲人会 click 入去睇，咁就有意思啊！你求其抽一句嘢，越嚟越平庸啊嘛，嗰啲嘢。 唔系呢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就系、是。以前你做报纸都起码有个编辑去负责去审视你啲题目出唔出得街啊，即系个。 佢呢啲有编辑噶。 冇噶，咁呢啲冇噶嘛？呢啲业余。 喂，你电台有导播啊？呢样嘢咁冇，咪网台咯，网台咁。 网台冇编冇监制啊，冇编辑呢啲嘢噶嘛？ 唔系，咁你整唔整嘅啫？有几多人马嘅啫？但系你一两个总要噶嘛？系咪？咁其实你总有几个雇员噶嘛？我就话点解你唔做啲特辑啊，或者做啲主流唔做嘅嘢？你要打开你嗰个形象，而唔系日日喺度。不过我亦都好咩嘅，冚唪唥都系。 即系一个 我成日全部都系已经外围嚟啊！呢啲咁嘅咩新媒 体。即系有一个说法就系点？即系我嗰日睇到真系好唔舒服嘅就系咩？咁大家都好合理期望啦。就譬如啊，咁啊 CY 啊落台，咁咧就曾玉成就补上做两年，跟住又到梁锦松啦咁样。 呢啲我写一百篇都。 但系吓咁啊到系啊呢啲咁嘅 多鬼鱼， 纯粹系一个好艰苦嘅争斗入边咧，咁啊想得到一个吓。好啲嘅期望咁樣樣啊，咁啊大家都拉呀，好支持啊，咁啊不斷傳閲啦咁樣，咁但係冇根冇據喎呢啲嘢係。第一，第二，用曬一齊諗下，阿張玉成係立法會主席嚟嘅，咁佢要辭職，冇理由佢辭職接任噶，正常嚟講係林鄭噶係嘛？即係你根據個制度上嚟講啊，做兩年嗰、那個，即係曾蔭權 冇 話董建華咁 先過佢嘅， 係啊， 直立揾個人 at 咯。呢啲总有方法嘅。 喂，唔系一个问题啊！问题我发觉系冇人会谂呢样嘢嘅，你明唔明啊？咁个个 未必识，未必识啦，亦都未必嘥时间去谂呢啲嘢啦。 唔系，系包括好多读过书噶知识分子啊，即系政治系出嚟噶，我真系拗捻晒头。 政治系嘅，识政治嘅啦咩？ 即系咁啊咁啊咁啊！其实我系觉得系哦，其实即 系。喂，你系咪读政治系嘅？你唔系喺社会系嘛？ 其实 都算 系， 有啲分别。 都算系嘅，都系。政治系嘅，政治系其中一科嘅。 佢唔系有冇人研究过咧？冇几多个政治家系读政治系出身嘅，系千奇百怪嘅政治家系千奇百怪。 读法律 比较特别咧，就系读 law 嘅人多。 系读 law 人多， 读 law 人多。除此之外，因为佢方便咗噶嘛，有啲嘢，所以系好似有成三分一定一半喺美国国会里面，三分一定一半系律师。香港都系啊，律师偏多嘅。但系除此之外咧，读乜嘅人都有。冇读书嘅人都有啦，系咪呢个革命家咁啦，系嘛自修成才呢啲啦，系嘛？ 买读政治系唔系叫你一定做政党或者系做呢个议员或者系出嚟搞 做公务员？ 公务员得嘅，公务员得嘅 系好实用。 香港以前系唔收咩噶嘛？唔 唔修读电视系嘅人噶嘛，咁读 English 噶嘛，因为知你识嗰套嘢。 系做 AO 啫，唔系叫你做 AO 嘛。AO 梗系啦 ，AO 系另外一样要求嘛。你读政治系嗰啲系读嗰啲 system 嘅嘢、管理嘅嘢啊嗰啲啊嘛。 咁同埋香港嘅政治系都发展唔系好耐嘅啫。 好似 BBA 咁啊嘛，咁你唔最好做 EO 咯，最好噶，做 EO 或者嗰啲 executive level 嘅嘢咯，系咪？系嘛？ 唔系呢个问题，我只系觉得系咁你，喂，你有受过嗰个训练？咁你都唔可以分清楚呢啲咁嘅嘢，我冇觉得好失望咯，大佬，你明唔明啊？ 唔好意思、啊，你读做传媒呢啲有边几个系成功嘅？系读政治嘅咧？请问刘世良系咪咧？唔系。刘清源系咪咧？唔系。黄仁达系咪啊？都唔系。读文学嘅呢啲都系。点解读文学嘅叻咧？ 唔系刘世良读历史嘅， 社会学嘅。但系佢哋读文学咧，嗰啲人咧就系识得掌握人嗰个情绪啊， 唔系我唔系 讲紧 社会名人啊，我只系讲紧嗰个 社会名人 嘅复应嘅，譬如我识嗰啲人啊， 边啲啊？ 譬如我同届嗰啲啦，唔好理啦，咁嗰啲就咁啦。 即系佢都唔会系做去咗政党，去咗咪做志愿助理咯，唉啱啦，读政治咁，唔系做议员啊嘛。做耳座 咁，我当然啦，我又唔会又喺呢行入边去打啦，因为我觉得系净系识嗰样嘢咧就好缺陷，你对呢个社会嘅认识咧就非常唔全面嘅，咁所以我去另一边发展就咁啦。 咁你大学分科之后咧，你大学你即系个 first degree 系冇乜意思嘅嘢嚟噶啦。 唔系咁，大学分科就最传统嘅就系永远商学院嘅，同埋呢个社会科学院嘅，永远都系互相斗屌噶嘛，因为个个都系唔妥对方嗰套咁嘅主意噶嘛吓。咁但系你学得系社会科学院出嚟嘅， 揾钱就去商学院嗰啲人。 系咁你个睇唔起社会科学院噶嘛？觉得你冇用噶嘛？做啲嘢 冇钱。 咁社会科学院嗰啲人又会睇唔起商界啲人噶嘛？又觉得佢咧就挂好屎攰啊，都唔系为个社会嘅大前途着想啊咁样啊。不嬲传统都系咁样嘅，咁我唔怪你。咁但系你读得自己个科，读得自己个科， 你睇有 边个 为 你 社会嘅？呢班人啊，呢班。我对咗佢廿年呢班 咁啊，咁啊好彩嘅嗱，你嗰个名单入边咧就唔会有任何学文思潮嘅名单喺度嘅，咁啊应该最纯洁佢哋啦。 暂时， 咁啊大咗唔知啊。 暂时系入啊，佢哋已经黐咗啲主流泛民噶啦，埋一堆噶啦。呢、這个不言而喻噶啦。咁啊，起码唔系咁你好难嘅细路，你好难咩嘅，咁你呃下佢啊易啫，你收买佢 都唔系易呃噶，你嗰啲真系傻嘅，真系易呃嘅咩？ 呃啲表面嘢好易嘅啫，系 sell 俾佢， 但 系 二探，你唔好理， 俾你威啦，嗱呢个计划， 但系二探 啦，咁样咁啫嘛，你公民提名你去提啦，咁你咪有个道德高地咯，咁俾你威晒啦，咁你咁梗系佢咪制咯，就系、是、咁简单啦，又系呢啲咩咩成个布局里边嘅棋子嚟啫嘛，即系。喂，呢、這个系远咗啲啊！ 系翻嚟啦，讲翻政党法啦，讲成三十分钟咁入题啊！ 仲有咩时？有几耐时间我可以介绍啊？政党法应该有啲咩嘢？ 冇所谓嘅，网台又冇限时间啫，咪继续讲啦。 我哋大约半个钟头，又唔好过分嘅。 半个钟头噶啦，廿八分噶啦，呢家 睇下台湾嘅政党法，好简单介绍啦。佢有个总则噶，咁啊，譬如立法宗旨啦，主管嘅机构啦，我哋政党啦，政党嘅定义啦，即系区域组织啦 ，criteria 啦，民主原则啦，系咪？公平對待等事宜啦，咁呢啲咧就係佢嘅總則嚟嘅，即係基本原則啦。咁另外定咗個設立啦，設立程序啊，有啲咩文件啊，有咩資格啊，個名嘅限制啊，咁啊法人登記啊呢啲啦，係咪？第三章咧就係政黨嘅組織同活動，咁啊可以規定國民參加政黨嘅自由啊，係咪？政黨身份嘅認定啊，即係邊啲人去參加啦，國民可以參加，外國人得唔得啊？嗰啲咁嘅嘢啦，佢嗰個標章啊，即係個標誌啊，有咩限制啊，咁樣咁都好詳細噶啦。咁就係呢個係未係法例嚟嘅，草案嚟嘅啫。好啦，第四章重要啊，政黨嘅財務規定、政黨嘅經費來源、政黨會計制度、財產狀況、申報表、公告、政黨補助金、經營投資盈利事業、動產不動產。有咩禁止事宜等等，即系边啲做得，边啲唔做得，边啲生意可以，边啲生意唔可以投资，边啲嗱呢啲咧就 即系对一个所谓叫做 政黨嘅組織啦，嗰啲咁嘅 regulation。 佢有咗呢啲，有咗呢啲法例咧，你變咗你就你唔跟咧，就即刻係醜聞啦，係咪？即刻要解釋啦。而家好似香港咁唔使解釋嘅，係咪？即係唔係咁你靠公司法啦，咁都叫有啲保障啊。最唔好就係咧，你個人收咗錢咁啊嚇。 嗯， 喂，但係你係揸緊權噶嘛？你一講就明啦，呢啲好心啦，香港啲小學雞唔好仲喺度捧住阿毛哥啊，一定冇錯啊咩？系人哥啊，嗰啲好人嚟嘅，系咪啊？我哋咧支持佢啊，陈太啊，为香港为李柱铭啊，人嚟噶，你知啦。 咁啊， 人嚟噶，人哋有人嘅私心啊，有人嘅劣根性啊，系咪？你最好靠个制度去睇清睇楚佢。 呢度亦都系呢个本节目一直嘅立场啦、啊， 比如突然间有人送一千万 俾我，就系、是、呢、這个， 我知嘅、啊。你估我会唔会有心喐喐嘅咩啊？ 有，你同我有噶，一定会有谂过噶嘛。就算行动冇， 信过嘅，所以最好就有啲制度，有啲法律框住、啊，知道好容易俾人知嘅，咁啊，起码唔会做啦。即系起码唔会踩咗落去先啦。 即系人咧，包括你同我咧，都系一个潜在邪恶嘅实体。O、okay? K，、哎啊、都有机会贪心啦、啊贪婪、啊。 你近来中意睇，好似话你中意睇呢个西方嗰啲神话系嘛？ 西方神话咪全部都系憎恨啊！ 啲人 不全部七宗罪嚟嘅， 有乜分别？邪恶喺晒嗰度。 系啊，只不过有神力咁解啫嘛，冇分别噶。其实根本 系 一个人类，只不过 滥用权力添啊，经常吓。 唔系，同埋嗰啲神全部都逃唔到死亡噶嘛，佢又唔可以逃，佢又唔可以永生噶嘛。 神可以永生，佢啲 唔系希腊神话啲神全部都要死噶。 是 咪啊？是啊。即是北欧的神话 都是。是吧天下太平啦所以。 全部都是的一是就互相残杀全部都是这样 的。是吧 全部都是人性的表达来的嘛。 是是是人、啊、即是神他神的人的性格是很明显的。 是那你即是不断那、人类、啊、都是一个 你信个 善良又得、啊、邪恶又得这样。但是当然啦我们当然是要找个制度去防止人类的邪恶啦，咁啊需要相应的制度啦。 冇错。 咁而家社会，我啊觉得是啊，已经是到 即系好简单讲呢啲嘢噶啦。应该唔该讨论下搞翻个政党法啦 吓。冇噶啦，我哋政党法呢啲咁嘅讨论咧，只会喺呢个社会气氛容许嘅情况之下先讨论到嘅。呢个社会气氛系冇呢个社会气氛。 同埋又真系难晒，你除咗即系唔系咁你咁啊嗱，而家你问你啲民主党啲人吓搞唔搞好啊？佢梗系搞下讲下，就冇咗下文噶啦。 所以咧就冇乜好讲嘅，即系本台咧。 民建联就系唔知，民建联个啲大佬大姐啊，可能好多 under table 收紧即系左派即系商业机构嘅钱啊，捐赠啊咁，又系唔想多事干，系咪？即系你共产党里边嗰啲贪污更加复杂啦。 嗰啲 所以更加 唔关我事啦 更加唔会搞政党法。公开晒啲嘢，系咪？好啦，哎，仲有少少补充啊。第五章啊，政党嘅处分、解散、合并，即系收购、合并嗰啲咁嘅处分啊。嗱，呢啲要写低罚则啊，嗰啲咁。 吓， 罚则啊，如果未经即系未经依法从事活动啊，处分啊，违反党纪啊，嗰啲都要。咁佢变咗半佢哋提议咧，台湾提议就啲人话要入埋宪添嘅，即系修改宪法摆埋呢个政党范围。 咁冇嘅，咁你。点讲咧？你整个政党法，咁香港啲政党第一个目的就系要争夺政权啊嘛，即系我要攞到嗰个政权先至。 唔一定噶，唔系咧，改变社会得噶。呢、這个唔知边个讲嘅啫嘛，好似黄宏发啲懵佬讲嘅啫嘛。政党唔一定系夺权噶，唔系一定夺权嘅。针即系你咩联盟啊，工商专业联盟嗰啲系咪政党啊？喺广义嚟讲，冚唪唥系党嚟。 广义 可能佢只系一段时间争取多一啲利益咁，就唔一定要当政嘅。系咪？当你个执政党就系另一回事。 咁但系咪工会组织都系啦？工会组织都系噶。 工会组织都系噶，佢系一个大啲嘅 interest group 嚟嘅啫。即系你广义嘅政党系包好多嘢嘅，即系你有啲佢哋国会党啊，或者个走廊嗰度碰头啊，你咩嗰啲早餐会啊，嗰啲嗰广义嚟讲都系一个党嚟，即系佢个层次好低，但系都系党嚟嘅，系咪？咁啊，最后睇下个大形势啦。我睇过去嗰大年半搞嘅呢个占中呢、這个咁呢坛嘢咧，弯咗噶啦，就系俾呢个，即系你见咧，你见呢呢、這个咁嘅呢件事咧，其实你啲人未明嘅啫，弯咗。 唔系，咁佢搞个 唔系净系呢件事嘅，唔系净系呢个 嗰档嘢整出嚟，你都弯咗啦。 唔系嗰档嘢唔使理，嗰档嘢一档唔系咁计嘅，唔系咁计。嗰档唔系爱字头嗰啲都可以唔理，但系咧佢依家系出到呢啲啦。佢呢啲系点咧？呢啲系已经系报咗好几年嘅，揾资料。早嗰轮啊，咪话嘅，我哋仲闹咧，仲以为系干扰佢言论自由啊，原来唔系，系冤枉嚟嘅。即系点咧？你哋个个以为系啦，维修啦，其实佢系整乱咗你个 system， 然后入嚟攞料啊。我估佢啲料就系咁攞咗，即系电脑里面资料嚟呢啲啊，又即系黎智英啊，蠢到冚唪唥摆喺个电脑嗰度，即系吓咁啊，多谢都冇，咁就攞咗啦。咁可能仲有好多嘢啦。跟住就系会通知你班契弟咧，嗱唔好再搞啦吓，你占中呢啲系咁上下，做咗诈诈弟弟冇咗件事啱噶啦。如果唔系咧。可能啊，李柱铭啲婚外情啊，呢、這个毛孟静啲婚外情啊，吓、啊、梁国雄有私生子啊，呢啲咧就会走晒出嚟啦。唔系，储咗好耐噶啦。咁呢个十年前我都听闻佢开始做呢样嘢啦，不过唔知佢咁成功啫嘛。 咁你而家同个国家机器去打仗啊嘛？ 唔系，咁都好简单啫。咁你咪试下。 出呢啲系好正常嘅。 我有冇私隐啊？我日日就去跑步啫，我冇第二样嘢做啦。你跟我都冇用，你跟你听我电话冇用嘅，哎，有限嘅人。 听你电话咪喺度同我喺度吹啲乜嘢，我哋 冇用 咩？ 系啊，冇用咩？ 系啊， 乜你系冇就冇，有啲嘢系咪？即系人系有啲基本 ethic 啊，基本原则系你冇。 你有啫，我冇乜噶，我可以收受贿赂嘅，不过咧就冇人捉到就得噶啦。 咁你唔从政冇所谓啊，系咪？但系你呢班友从政啊嘛，你唔预有呢几日嘅咩？你唔好扮社会主义啊嘛，你唔好自己挂住照顾下一个样啊嘛，唔会。你唔会，我就唔会闹你啦，啱唔啱啊？你日日挂住自古和拉，日日话自己系社会主义者，我系咪用社会主义用马克思嚟衡量你嘅行为啊？咁你觉得你混账啊、混笨啊，吓、啊？所以呢啲就系完啦，系咪？即系你冇令冇噶啦，咁啊仲唔啱咩？做人就咁，唔系你好明显嘅，到时佢哋会唔敢再搞嘢啊！佢拿住好多嘢，好多嘢。咁点解你咁多嘢咧？你班友自己契弟咯，咁就出卖咗香港嘅民主啦，冇噶啦，我觉得系完咗噶啦。即系今日我成日睇谂嚟谂去咧，即系佢成套嘢咧系打冧你嘅，即系完全打冧你。到时佢俾乜你就要乜噶啦，佢甚至唔准你唔要添。你班友只能够要，所以民主系靠黄之锋嗰代噶啦，啊廿年后啦，即系新高中课程改变之后出现嘅新一代咧，希望黄 之锋打后嗰代。 啊！黄之锋都唔得，黄之锋 黄之锋都唔得，我觉得咋？ 我觉得都唔系咁啊，言之尚早，应该咁啊，公道啲讲系咪？ 暂且评论啫，咁我哋都唔系得到全部资讯啦，即系基础而家嘅嘢嚟去分析。 虽然啊教主就话佢都系棍嚟噶啦，变咗咁呢个我就觉得唔公道嘅，咁快定性系嘛？即系佢有冇足够嘅智慧分翻开咧？咁样系即系。唔知嘅， 唔知啦，我哋都非常相信人类系邪恶噶嘛 ，OK？ 嗱，咁你人类有智慧啊嘛，有教养啊嘛，历史嚟咁多叻人，咁多伟人，佢都系克制到自己嘅少少即系贪念就得噶啦，已经争好远噶啦。 唔系噶，历史上一伟人都冇一个生于香港，全部都系走难过嚟嘅就 OK。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咁啊， 差唔多啦， 系咁啊。咁啊，本台咧，其实咧就得你，其实得你呢个节目系讲啲咁嘅本土嘅时事嘅咋， 系嘛？ 系咁，其他都冇讲嘅。 啲人又话我私怨噶啦，我真系私个老母啊！我成日想屌鸠佢哋，成日话私怨，都唔使俾人监察嘅，吓、啊、你做嗰啲嘢对我唔住咧， 唔系一问题， 我都唔可以批评。 你净系监察佢啊嘛，你冇点样监察其他人啊嘛？屌！ 啊，你咁啊，你咁黄毓民，你咁啊梁国雄，屌你自己契弟啊，做咗契弟嘢，调翻转头我做过契弟嘢，你又冇权话我啦，因为我契弟个对你契弟讲咗个。啊！呢啲唔讲啦，唉、啊，呢网络系好多是非，啲人都中意嘅。不过我就冇乜兴趣再讲呢啲旧事噶啦。啊，不过呢啲友咧就醒醒定定，系人都有权监察你嘅，鬼叫你系公众人物咧，系嘛？就 系 咁。 系啊，咁啊，系啦，咁啊都系啊，间唔中抽下水，讲下呢啲咁嘅政治嘢嘅。啊，啲法律都比较闷。 法律唔闷噶啦，咩又同法律有关？都系同法律有关。 系、哎、系、哎。 政党犯咩？系咪？又系一个 issue 嚟嘅，法律真系走唔甩噶，其实真系吓，睇、啊、你点样睇嘅啫，系。 咁啊，系咯，咁啊，大家借呢个平台去讲下咯，咁啊，我哋啊个本台都系吓，唔系太讲呢啲本土时事，因为觉得 講嚟得嘥氣，就係咁啦嚇。 都唔會冇嘅喎，時係走唔甩咁。 係，唔係咁你我又唔需要我特別對嗰啲咩立場嘅嘢。 即係我哋唔係好時事節目咁解啫，本台唔興時事節目，但係嗰 我 寧 願講下啲啊研究下其他嘢，或者其他大家冇留意嘅知識，可能對大家嘅啊。對個社會有啲用嘅咁啊，咁樣咯。 咁其實我 所以我非常支持阿蕭生嗰個咩迷米知識寶庫。 迷米知識寶庫。 係咁你講下嗰啲嘢咪好咯，咁樣大家嚇學多啲嘢，咁啊思考多啲，唔好過咁日喺度沉迷啲咁嘅爭拗啊嚇。 佢唔知道有冇法律嘅咧，我哋去溜下佢嚟合作下都 咧，都得，好啊，係 咪？ 今集時個時間差唔多。 有益於世界嘅嘢應該做嘅。 係咁嗰啲你留上 YouTube 就永久啦嘛嚇。 系，咁系咪你系好有价值嘅？所以价值唔系在于嗰个钱嘅。 唔系，我其实我概念我一直都想好似想萧生咁，但系我冇萧生咁叻啦吓，有咁多财力啦吓，又喺咁多时间啦，人财力物力啦，做啲咁嘅嘢咁。 财力就未必有叻，就唔等于嘅。 咁我就当然我非常支持佢呢嚿嘢，就咁啦。 我欣赏嘅，我都好欣赏。 好啦，咁啊，下集再讲吓，拜拜。 拜拜。